孩子流浪在外边，没有了好衣裳，也没有好烟，好不容易找份工作，心情把我赶，心里头淌着泪，脸上流着汗。离家的孩子别离又难免，想起了远方的爹娘，泪流满面。春天已百花开，秋天落叶黄，冬天已下雪，你千万别着凉。 月儿圆呀，月 生活是烦是忙，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，没有那好衣裳，也没有好烟，好不容易找份工作，心情把火干了，心里头淌着泪，脸上流着汗。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，想起了远方的爹娘，泪流满面。生活实在是难， 月儿圆呀，月 生活是烦是难， 月儿圆呀，月儿圆，月儿圆呀，多一年。 不是这孩子，我心中无挂牵，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。